第202集，查真相。 西夏使者的风寒在月底的时候终于痊愈了。与此同时，顾元白派监察处前去西夏打探的消息也先一步地传到了他的手中。这会儿正是午时，膳食已被送了上来。顾元白不急着一时半刻，好好地用完了这顿饭，才起身擦过手，接过田福生递上来的消息。西夏的情况说严重也确实严重，但若说不严重也还能说得过去。只是有趣的是，除了西夏皇帝的几个草包儿子，那几个备受推崇很受百官看好的皇子们，竟然都为了讨好父皇欢心而吸食了西夏的国香。有趣，西夏二皇子给顾元白编故事时，他可是说得明明白白，知晓了此物有害之后才知大势已势不可挡。顾元白一直都挺想知道他是怎么知晓此物有害的，又是怎么知道此物与扶桑有牵扯的。这些话他本可以不告诉顾元白，也可以将谎话说得更高明些，但他故意如此，好像就是为了给顾元白留出两三处可以钻的空档，让顾元白来往里头深查一样。 去将西夏二皇子请来。 顾元白笑了，把东西放在烛火上烧了。 这些东西没准就是人家想让我知道的东西。 可圣上，这可是咱们监察处亲自去查出来的消息啊。 别国的探子短短两个月来到大恒，你觉得他们是否能探出这般详细又精准的消息来？ 这 即便监察处胜过别人良多，也到不了如此速度。这些消息如此详尽，说是他们探出来的，不如说是西夏二皇子给朕送的礼，不过是让自己的话语破绽百出，等朕亲自去查时，再双手奉上百出的破绽，以此来做取信于朕的手段。 西夏二皇子来得很快，顾元白懒得和他兜圈子，让人赐了座之后开口便道： 二皇子，你若想让朕相助于你，总得有些诚意。 并非是我没有诚意，而是这些东西由圣上查出来，圣上眼见为实，才会相信我口中所说的话。 我查着你放出来的消息来相信你的，我看起来就那么傻吗？ 还请您一一听我道来。 上茶。请。 李昂义目露回忆，缓缓说了起来。照他话中所说，便是他的母亲曾在入宫之前救过一个商贾的命，商贾赠与万金。待到李昂义的母亲去世之后，商贾将这份恩情转移到了李昂义的身上。因着李昂义步步艰难，在宫中备受刁难，商贾便在临死之前将一份保命的东西交给了李昂义。 那东西便是西夏国香的贩卖。 继续。 我起初以为这是普通的香料，谁能想到这世上还有这种东西呢？我初时贩卖香料时被其中的财富给迷晕了眼，或许曾经也升起过几分疑惑，或是觉得不妥的心思，但在金银财宝面前，这些就成了浮云。我将它做得越来越大，卖得越来越多，多到皇宫中的人也开始使用这等可以提神醒脑的香料。莫曰谁也不会想到，西夏最无能软弱的二皇子，竟然会是西夏最富有的一个人。说起来倒是有些好笑。 哼，你攒够了足够图谋皇位的财富，你想要拉拢能够支持你的势力，这时你突然晓得一个西夏的皇帝是不能在暗中贩卖国人这等有害国香的，所以你才想要停手，才陡然认清了国香的害处。你想同朕结盟，不是为了西夏，而是想要铲除幕后黑手， 让他们手中没有你的把柄，无法钳制于你，这样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干干净净地去争夺皇位，去做一个为国为民、除清大害的好皇子了。 这，您这话把我吓了一跳。 二皇子不是如此。 您这话一传出去，我就要被西夏的百姓一口一个唾沫给淹死了。 淹不死你的，朕只是随口一说而已。 稍后，顾元白与李昂义重新谈论起香料，不到片刻，李昂义便请辞离开了。顾元白默默喝完了半杯茶，将前去驿馆医治西夏人的御医叫到了面前。 病都好了？ 回圣上，臣等都已将其医治好了。 顾元白让他们回去，又叫来了薛远。薛远一本正经地行了礼。 圣上， 去把西夏二皇子的腿打断，总得找个理由把人留在大恒。 西夏二皇子这人太阴，他说的话不能全信，信个三成就是极限。顾元白还要再往下查，等查清楚了才知道这个合作伙伴是羊还是披着羊皮的狼。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